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十四章，但凡遇到青灯呢一种咁嘅情况呢，有经验嘅老道墓贼就会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鬼蘑菇，轻易系唔能够喐嘅。在行嘅人往往就要放弃呢一个蘑菇，将头先偷到嘅陪葬品啊即刻留翻低。有啲唔在行嘅，如果唔甘心放弃，往往就会落得个横死嘅下场。喺呢个行业里面仲流行咗一句咁嘅话，叫做青灯鬼喘气，点香看神位，叩头拜三拜，莫忘填土埋。佢嘅意思就係话，如果我哋遇到咗鬼喘气嘅情况，就要揾出个鬼喺边度。咁点样揾呢？依家就应该点一炷香。喺正常嘅情况之下，香係往上走嘅，但係墓室里面如果有喘气鬼嘅话，嗰啲烟就会俾佢嘅阴气吸过去。呢个时候就要应该向住鬼喘气嗰个方向跪低叩头，直到呢啲烟呢一路走到正常为止先算系完嘅。然后仲要将呢啲财宝放低离开，离开盗洞嘅时候仲必须将嗰个土呢回填返去，唔系嘅话一定就会惹来患祸。俗话讲呢，亏心事做得多就难免会疑神疑鬼。我以前呢就只係当系啲盗墓贼做贼心虚搞出嚟嘅嘢嘅啫，点知而家果然自己碰上咗。我哋再睇返嗰个火苗，而家呢就好似有啲咩嘢竟然压住咗佢咁，比先前细咗一半，豆丁咁多嘅惨淡光芒完全就无法照明。绿色嘅视线里面，我见到豆腐嗰块面都俾啲光照到绿阴阴咁，惨惨一片。佢嘅眼神里面就非常之紧张同埋不知所措，係咁盯住我，意思就喺度问我：喂，点咩回事啊？而家点办呢？识咗咁耐，话就唔使讲，一个眼神我就明啦。而家四周围几乎黑掹掹，完全睇唔清咩状况，况且周围嘅温度好似突然之间降咗落嚟咁，喺空气当中仲隐隐传嚟一个混乱嘅气流，都唔知从边度吹过嚟嘅。我啊即刻将呢个鬼喘气嘅传说同阿豆腐讲咗下，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：咁会唔会系头先嗰只小鬼喺度作怪呢？我啊拧咗一拧头，一时之间都答唔出。这个墓室点解无啦啦突然间多咗个小鬼出嚟呢？阿豆腐又讲：咁我哋要唔要点香啊？我本来就唔信呢一套嘅，但系经历过捉猫件事，再加上而家绿色嘅火苗喺我哋嘅眼前跳动，就好似觉得系俾一啲阴气压住咁，唔由得你唔信啦。喺种关头，但系边个身上会有大香呢？好似豆腐睇出我系谂乜嘢嘢咁，佢灵机一动，即刻喺个袋里面揞咗一嘢，将一包烟攞出嚟。喂，佢度有几支烟？我哋使唔使试点啊？喂，呢啲系中华烟嚟嘅，系我咧用嚟请嗰啲学生家长抽嘅，我自己都唔舍得抽啊。我讲：哇，有啲咁嘅好烟，点解你唔早啲攞出嚟啊？豆腐系一面鄙夷咁讲：如果我要攞出嚟，一早而家连个烟头都冇埋啊！我仲唔了解你，好似土匪咁嘅。讲到而家，我心里边都冇咩底。我挥咗一挥手，叫佢唔好讲咁多废话啦，点一支烟嚟试下先啦。猩红色嘅烟头就点着咗，忽明忽暗，青烟就一直往上升。 我睇住呢一条一直往上升嘅烟，忍唔住啊松一啖气讲：，唉，睇嚟我哋可能真系多心啦。豆腐听我咁讲，亦都放下心嚟，喺度讲：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都系你啊！平时啊，中意搞埋晒啲咩封建迷信思想，咩青烟鬼喘气咁。我睇啊，八成八都系呢个雾室里边嘅空气质量有问题啫，同呢个明火产生化学作用啫嘛。哎呀，你睇我哋呢两个咁嘅大爷爷，麻甩佬喺度杯弓蛇影，唉，讲出去真系失礼死人啊！佢讲完之后，仲望一望我手里边嗰支烟，一下子就将佢抢咗过嚟，心痛咁讲。中华中华，都是爸爸不好，将你呢就交咗俾呢个土匪。哎呀，嚟嚟嚟嚟，等爹哋锡翻啖先吓，唔好惊。跟住佢就即刻将支烟就放咗落个嘴入边，深深咁吸咗一啖，开始吞云吐雾。我俾佢咁一搞，都即刻笑起上嚟。諗住就同佢爹返两句搞搞气氛，舒缓下先前嗰啲紧张情绪。突然之间我就发觉有啲咩唔妥啦。食过烟嘅人都知道，如果点着咗支烟，喺冇外力嘅情况底下，啲烟就一直往上升。而吐出嚟嘅烟呢，虽然亦都会往上，但系就会散开嘅。在这个时候，豆腐正在吃烟，吐出来的烟虽然是散开，但是很快又是形成了一条线往上走，好像上边有些什么东西在吸食一样。我心里面突然一沉，即刻就将我头往上去一看，橙绿色的光线里面，我们头顶的正上方正趴着一个人形的东西，显然就是我哋先前所见到嘅嗰个小鬼。呢隻嘢嘅面就朝住下边，嗰、那个面俾我哋呢啲咁嘅绿色嘅光影住，发住青光，一对血红色嘅眼直不甩咁盯住我哋。我仔细睇清下佢嘅样，边度系乜嘢细路哥啊？呢、这个分明系一个奇奇怪怪嘅猫面。捉猫，我顶你个肺啊！佢果然又真系跟咗过嚟。豆腐喺呢个时候仲系乜嘢都唔知，嗰、那个猫面同我对视嘅一瞬间，突然间就朝我扑落嚟。与此同时，我手里边嗰个打火机亦都感觉到一阵阴风，一下子就将佢吹熄咗，瞬间周围变得黑掹掹一片。只有豆腐手里面的烟还闪着一点红光。我反应都算够快了，那样东西向我扑过来的时候，我都未得闲通知豆腐，一个本能性反应即刻就向后退。在黑暗当中，感觉到一阵阴风索索的东西在我面前边落了下去，带着一阵水腥臭味。我想我如果迟零点一秒钟，那个东西就一定会打我块面上边。我咁一下子就俾咗过去，人啊企得唔系好稳，扑扑跌跌咁。只听见豆腐闹咗句你老味啊！跟住喺黑暗当中嘅烟头突然间就熄灭咗啦。接住我就听到砰一声，好似系铁铲揼地面嘅声音。我即刻挞着个打火机，一下子见到豆腐挥舞住个探铲，朝住我脚下边一个黑影就拍过去。那个嘢嘅速度好快嘅，唰一声又闪入黑暗入边啦。我知道机不可失，为咗今一次嘅防备捉猫，我身上已经一直带住一条红绳。如果今次唔将佢搞掂，以后可能真系会后患无穷啊！我于是即刻就向前攞住个打火机，想照下捉猫嘅位置咯。但系喺呢个时候，除咗砖头之外，乜嘢都睇唔到。豆腐啊，喘住粗气，面上边全部都系汗，心口嘅衣服就被撕开咗，皮肤上边有一道血痕，伤口仲隐隐发青添，好似有毒。睇佢样，可能系俾个畜猫搲到啦。佢揞住个心口，目光警惕咁周围睄， 嘴里边咻咻声抽住凉气，压低把声讲：那个小鬼又翻咗嚟，佢究竟想做乜嘢？我叹咗口气讲：那个唔系小鬼嚟噶，系我哋当初放走咗嘅嗰只族猫啊！豆腐一听，成个打咗个突，苦住个面讲：哎呀，今次真系报应啊！我哋都系快啲走啊！呢度好鬼死邪啊！一个咁嘅烂鬼同猫，竟然会入咗呢个墓室入边，灵魂出窍都唔带啲咁嘅嘢啊嘛！我亦都深知此地不宜久留，嗰只畜猫有神出鬼没，我哋又冇光源，真系搞掂佢应该都唔会容易啊！仲系同阿豆腐快啲撤退算啦。豆腐啊，当先即刻捐入去先前我哋开嘅嗰个窿嗰度，拧下拧下个啰柚就往外爬咯。我啊跟喺佢后边爬啦，吓唔知道嗰只衰仔突然间黐咗边条筋，竟然褪翻转头，一不防备成个啰柚啊搭落我块面度，一阵嗰啲咁嘅土腥味啊，焗到我差啲晕低咁滞。我啱啱想问佢究竟你发咩神经啊咁，啊豆腐往后退嘅姿势咧又变咗咯噃。突然间又开始往前爬啦！呢次我发现好似有啲嘢喎，因为豆腐脚根本上就冇喐，而佢个人就一味往洞外边去，死火啦！该唔会嗰边有嘢拉佢系嘛？因为嗰边系我哋挖嘅盗洞，除咗嗰条咁嘅清朝死尸之外，应该冇乜嘢嘢噶喎，唔通会有啲咩嘢去扯佢？在这一刻我都不顾得想那么多了，即刻就按住豆腐的脚就拖住他了。我一拖才发觉原来另外一边扯豆腐那条力度很大的。我就来顶不顺了，情急之下我只能够擘开双脚撑住前边的土壁向后扯，这样才将豆腐扯回来。随着豆腐被扯出来，即刻跟住就带出了另外的一样东西。这个是一张无用用的面，几乎就贴住在豆腐的面上面。这个东西的样子生得好像人面咁嘅。我被他吓了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竟然就是那个清朝老尸。这件咁嘅清朝尸体，他的眼睛原先是眯埋的，而家已经睁开了。在眼眶里面已经熟成两粒绿油油的眼珠，面上边不知为什么竟然长出了一层的白毛，一望去成个马骝样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难道尸变？在阿爷的笔记里面有记载过尸变的情形的。据说尸体呢，如果受到活人的惊扰，就会变成凶煞起尸了。但是墓主起尸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，我阿爷只是听我师傅讲过一些，他自己亦都没遇过。我哋第一次挖蘑菇，不至于咁鬼背是吧？突然之间我想起那个畜猫，心里面打个突，他老尾唔通又是那只嘢喺度搞搞震。在小个嘅时候曾经听人哋讲过一个故事，据说就是发生在我哋当地。当时是民国末期，有一户人家的小朋友呢就接二连三咁病咗，搵咗好多医生都医唔到。细路仔嘅妈就急啦，心諗我哋一家人从来都冇做过啲咩坏事，点解会有啲咁嘅怪病嘅呢？喺个时候有人就出主意讲啦，喂，系咪撞咗邪呀？不如找个阴阳师来看一看。过去的人比较迷信，小路仔的妈也都没办法，于是就请了个阴阳师来屋企。那位阴阳先生就起了个卦，兜住间屋行了一圈，大惊失色地说，弊了，你屋企出了尸煞。什么是尸煞呢？就是我们普通人俗称的僵尸。古书都有讲，死而不复跳起扑人的是为煞。阴阳师又讲，这个一定是你们的祖坟里面出了变故了，要挖开它 开棺随尸杀啊！那个时候，啲人将祖宗嘅坟睇得比命仲要紧要嘅，要挖人哋嘅祖坟，比烧咗自己间屋更加缺德。细路仔嘅妈一时就揸唔到主意，但系咧同村嘅人听到都人心惶惶。如果真系出咗尸杀，就会祸害嘅唔止一家人。相传尸杀系好嗜血嘅，尸变咗嘅僵尸会到处害人，先系害亲人，然后就系左邻右里，最后就系唔相关嘅人。每到夜晚黑，佢哋就会从个坟地嗰度捐出嚟，跟住啲血味就先从血沿最近嘅落手。当时呢一家嘅男主人呢系喺外边做木工嘅。血缘最近的当然就是自己的仔啊。村里面的人听到这样说，即刻要求开棺，因为死他们一家人不紧要，最惨是害了成村无辜人，怎么办呢？迫于无奈，这小孩子的妈就只能够带人去开自己老爷的棺材了。怎知道棺材一打开，里面的死人竟然栩栩如生，而且那个死人的手指甲长到好长，好像钢铁咁，全身生着一层白毛，显然是一只白煞。这种尸煞身体刚硬好像铁咁，昼伏夜出，怕的只是阳光和火，不是那么容易搞死的。这个阴阳先生即刻叫人家将这个白煞砸了，用一把火就烧成了灰。从此以后，这一家人的怪病果然就不治而愈。其实在乡下呢，就好多这些古灵精怪传说的。我原先想着呃人的，想不到现在眼前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尸杀，一时之间真的吓到呆了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尸杀的眼睛死死地掘着我和豆腐，慢慢地顺着洞口迎着我们两个躝过来。